唱这个船工号子是吧？ 对，全是吹。 那您是打算把这个船工号子一代一代的传下去？ 对，一代一代传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谁是谁，你回头。我都在这里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一个是病患，固执毒舌，但内心很柔软；一个是医生，温暖治愈，但却有点自恋。尖锐对上温和，失控缠绕冷静，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，母亲自杀的真相，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，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。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《猜心游戏》，敬请收听。 上集当中，沈秋来到栾池家里共进晚餐，他没有想到的是，栾池竟然真的是那个幕后的操纵者。 哥，我可以想象你恨陈碧柔，恨沈成阳，但你为什么要杀韩夏？为什么要杀温琪？为什么还要给我吃致幻剂？ 你还记得这支笔吗？栾池岔开了话题，你似乎对他有一点点印象，你看看他，还记得什么吗？沈秋低下头，栾池现在一只手拿着刀，一只手拿着那支笔，在他面前晃来晃去。他仔细回忆着，却觉得眼皮发沉，慢慢的闭上了眼睛。他睡着了，再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却又成了小时候的模样，在沈家的别墅里，躺在花园的躺椅上。春日阳光正好，微风拂过，母亲把刚刚盛开的玫瑰花摘下来，晶莹的露水从花瓣上滚落。栾池却是大人的样子，站在母亲身边，笑盈盈地看着她。母亲，他深情地低声呼唤，伸手捋了捋母亲的刘海。沈秋瞪大了眼睛看他，他觉得不对劲儿，想要跑过去，却怎么跑都只能在两人的外围打转。空气里像是一道无形的墙，遮挡了他和他们之间的距离。他很焦急，不停地寻找可以靠近的方法，直到栾池回头看他一眼，他笑得那么温柔。你想进来吗？他问。沈秋点点头。进来的话就出不去了，这里是属于我们的二人世界。栾池说着伸出手，沈秋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，他面前的阻隔消失了，猝不及防间他跌了进去，摔倒在草地上。他慌忙抬起头来，栾池已经走到他的身边，轻声地说道：母亲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这个梦好熟悉。沈秋疑惑地想着，有些糊里糊涂的，搞不懂自己为什么变成了妈妈。他被栾池扶起来，明明栾池身后站的才是母亲啊。他在微笑看着他们，可是看着看着却哭了。别哭啊，栾池说着，伸手擦拭他眼角的泪水。他才发现原来自己也哭了。他为什么要哭呢？ 沈秋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，红宝石镶嵌的戒指，王冠的造型是合适他的样式。他不记得这戒指是怎么来的，但隐约记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。我的沈秋，能从黑暗里沿着一丝光明自己走出来，走到阳光下。这是谁说的话？为什么这么熟悉？谁是沈秋？我是木真还是沈秋？他头疼地皱起了眉头。怎么了，木真？栾池温柔地追问。沈秋看着他，又看看戒指。 我是沈秋啊，他突然说。哥，我是沈秋。刹那间，冬天变成了凛冬，微风成了飘雪，青草和鲜花枯萎，栾池和母亲的身影都支离破碎。沈秋站在一片雪地里，周围是高耸的围墙，穿白大褂的青年人站在屋檐下朝他招手。沈秋，外面冷，快进来。不冷，他笑着说，却还是乖乖转身进了屋。冗长的走廊静悄悄的，两边都是上了锁的铁门，里面不时传出尖叫和笑声。沈秋有些害怕，快走了几步，抓住了年轻人的手。年轻人的手干燥而温暖，食指的关节又因为经常拿笔而磨出来的茧子。你现在的状态很好，再待几天一定就可以出院了。青年人声音很轻快。不许过河拆桥。怎么会？沈秋攥紧了他的手。我可不是那种人，是吗？青年人回过头来，伸手把他抱在怀里。他们好像经常那么做，这个姿势那么熟悉。沈秋贪婪地汲取着青年身上的温暖。出院以后我还可以找你吗？当然可以啊，青年回答。沈秋点了点头，踮起脚尖在他的下巴上偷袭了一个吻，随后飞快地转身离开，嘴角扬着笑意。他一路走到走廊尽头，那里有一个幽闭的小房间，房门开着，栾池坐在里面。你的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，医生认为你已经康复了，明天我就可以给你办出院手续了。沈秋点点头。哥，我好像喜欢上了一个人。栾池抬头看他，他的镜片上映出沈秋的脸，那是带着兴奋的、幸福的，仿佛发现全世界最重要的珍宝一般的表情。你说什么？栾池的脸色变了，可是沈秋太兴奋，兴奋到根本没有留意到栾池的表情。我好喜欢你找来的那个医生啊，就是……沈秋卡了壳，不知为什么，他明明知道那个医生的名字，却怎么也说不出来。你不能喜欢任何人。栾池站起来，冷冷地盯着他。无论是谁，哥。栾池伸出手，掐住沈秋的下巴。他的力气好大，沈秋只觉得自己下巴生疼，火辣辣的。哥，你干什么？沈秋挣扎着说着，看着栾池，他的手渐渐用力，沈秋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。许久，栾池似乎才回过神来，松开了他。沈秋扶着墙，狠狠地咳着，眼睛里都咳出了眼泪。你是我的。栾池眯着眼睛轻声说，手抚过沈秋的脸颊，划过他的眉眼。这张和木真那么相似的脸，怎么可能爱上别人呢？沈秋迷迷糊糊地抬头，看着栾池手里不知何时出现的钢笔，笔盖上漂亮的宝石闪烁着光芒。我叫许春光，栾池轻声说着。 你不是，你是。 沈秋的头突然钻心的疼起来，她抬头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却突然发现他的面容变得模糊起来。我是许崇光。 你是许崇光。 沈秋跟着栾池重复着。忘掉我吧，小秋。如果你幸运，希望你永远不要记起我这样的男人。 那男人微笑着说着。 沈秋闭上眼睛，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。再醒来时，他躺在地上，有人把他抱在怀里，一遍一遍地呼唤着他的名字。小秋，小秋。他睁开眼睛，周围一片骚乱，李局正在骂人。一群饭桶，这样都能让他跑了，你们是不是一群饭桶？周围熙熙攘攘，一片混乱，此起彼伏的脚步声凌乱的仿佛海啸，救护车呼啸的鸣笛由远及近。沈秋却什么也没听见，只是看见眼前这个男人看着他熟悉而焦急的神色，浑身发抖。 许崇光。 沈秋抓住男人的衣襟，眼泪簌簌地落了下来。 是你吗，崇光？是你吗？ 男人迟疑了片刻，点了点头。 是我，小秋，是我。 他紧紧抱着沈秋，温柔地吻落在他的额头。 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《猜心游戏》，作者安念青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沈秋哭了起来，他搂着许崇光的脖子，哭得歇斯底里，像是要把这段时间以来的难受通通发泄出来。即使有无数外人在，他也没办法停下来。 崇光，我真的好想你。 沈秋啜泣地说着，换来许崇光更用力的拥抱。虽然沈秋看起来没什么大碍，不过许崇光还是带他去医院做了一个全方位的检查。除了摄入一点点致幻类药物，他可以说是毫发无损，只是身心疲惫，很快就睡着了。沈秋再醒来时，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。昨夜下了雪，今早出了太阳，窗外是一片刺眼的白。沈秋打开窗户，清澈凛冽的冷风扑面而来，有几只麻雀艰难地在雪地里觅食。除了冬青，其余的花草都已经枯萎殆尽。许崇光就睡在他的旁边，眉头微微皱着，看起来有些疲惫，想来昨天夜里守了一夜。沈秋坐在他身边，手指轻轻抚过他的额头，细细描绘许崇光的眉眼。昨天发生的恍如隔世。沈秋有些狐疑，眼下躺着的这个人再睁开眼时，会是许崇光还是许崇然？他忍不住用手指碰了碰许崇光的额头，温热的触感和梦里的一样。在精神病院的记忆，他终于想起来了，原来他们早就认识，原来他们曾经相爱过一次。沈秋的眼里渐渐涌出泪水，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，也许是兴奋，也许是高兴，也许是心疼，也许是难过。不过沈秋知道，这样的泪应该是幸福的，因为他还能够坐在这里触碰着自己的恋人。泪水滴落在许崇光的脸上，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，看着沈秋的表情， 笑了起来。傻丫头，怎么又哭了？ 许成光，沈秋试探着轻声问。 是我。许成光回答，坐起来伸手拉近沈秋的脸，在他的唇上轻轻点了一个吻。你昨天吓死我了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事？ 沈秋摇了摇头。 我没事了，你怎么样？我能有什么事啊？ 许崇光问。 我怕睡一觉醒来你又离开我了。 沈秋担忧地看着他，伸手搂住许崇光的脖颈，把头埋进他的怀里。 我好想你啊。 许崇光的眼底掠过一丝心痛，轻轻抚着他的背。 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之前在精神病院的事，我都想起来了。 沈秋闷着头回答： 原来我们早就认识。我…… 别说了。许崇光打断了他： 无所谓了，小秋。不管以前发生了什么，至少现在我们又在一起了，不是吗？ 沈秋点点头。窗外阳光正好，积雪渐渐融化，冬青树下一棵仍然是绿色的小草微微地颤了颤，露水滚落下来，落在泥土中。当天下午沈秋就出院了，他们回到家好好洗了个热水澡，栾池仍然在逃，但沈秋一点也不想操心，对他来说一切都没有和许崇光的久别重逢来得重要。他跟许一晨请了三天假，在家里腻歪一天，出门约会一天，直到第三天早上，沈秋仍然会忍不住捧着许崇光的脸，一遍一遍地确认他是不是真的回来了。许一晨这两天恶心坏了，在家里总是绕着两个人的房间走。清晨，许崇光轻轻揽住他的腰，他温热的嘴唇碰在沈秋的嘴唇上，带着薄荷的气息，沁人心脾。 许崇光， 是我。男人微笑着回答，那是他的表情，像是冬日里一眼冒着热气的温泉，像是寒冰下一只灵动的鱿鱼，像是漫长夜空里那颗最亮的星星。那是属于许崇光的笑。 别再离开我了。 沈秋喃喃着。 不会了，再也不会了，我发誓。 许崇光抱紧了他，坚定地说着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们才走出房间去吃早饭。出乎意外的是，许一晨竟然还没走，看起来似乎在等他们。 大哥。 许崇光不知为什么这两天看到许一晨都是一副心虚的表情。 嗯，先吃饭吧，吃完饭你们两个去医院看看陈碧柔，刚才医院打了电话说她快不行了，提出来想见见沈秋。 许一晨随口说着。 快不行了？ 沈秋微微一怔，不可思议地看着许一晨。 哎，她被栾池灌了什么N2 甲基亚硝酸，现在全身器官功能衰竭，医生说没几天了。 沈秋微微一怔，这几天他一直回避着栾池这两个字，和许崇光一句也没有提，现在栾池被全国通缉，不知道到底身在何方。沈秋不愿意多想，现在再面对这些竟然有恍如隔世之感。 好，我们一会儿就去。 许崇光点了点头。沈秋和许崇光到医院的时候，陈碧柔刚刚输完液，不过几天时间她的头发已经白了一大半，再不复曾经的光彩夺目，而是迅速衰败成了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。或许是因为陈碧柔已经时日无多，沈秋看着这样的她，突然有些恨不起来了。她见过了栾池因为仇恨而狰狞的脸，才终于彻底醒悟到为什么母亲要他不要去恨。